每次遇上夜静，没法去入睡。最爱看旧照旧物，或会超落泪。仿佛将从前的欢笑，过去落寞的眼泪，再缅怀来里血汗水。偶尔倦透倦极，或会说负累。每每念到事业爱，却灌醉。官富正是上终极我，教我踏步不畏惧。纵有困难，亦要拼命追。但最是害怕假面具，心坎中无形的郁结，也有热泪想下垂，却都流换上血汗水。偶尔倦透倦极，或会说负累。每每念到是热爱，却伴醉。欢呼声是上冲击我，教我踏步不畏惧。纵有困难，亦要拼命追。 感激千千百句。